静静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说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就此全力冒险，最进取的可走得最远，曾说我们结束，最后还是未满足，再想追逐幸福速度十足，没想到你却变得冷酷，坏了横着巨风，但我只懂得鼓起奋勇，和你畅游过的美丽全部未变色，记忆追着什么卷着什么，值得我永远那么爱惜，像愉彩会发觉你更加可爱，耶、yeah, 别像昨日离开，热情若然未改，我会再次勇敢出赛，

急着说， 让我想清楚，再多些把握，等等我， 紧紧地牵我的手，眼里有满满的 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阿姨

海尔家电助阵德明永林电器12月23号专场低价团购，价比全程差价10倍返还，满额送好礼，购物抽大金条，买海尔全套家电只选永林，售后无忧，只换不修。就在良乡友邻家居广场4层，热线1391141988。 冬季滑雪好去处，庞各庄陇西滑雪场正式营业了。冬季带上孩子出发吧，滑雪加温泉，我只选北京陇西滑雪场。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，预约电话010-8928-2288。 老太太， 我们不一样，我们30年如一日，真烟真酒，老太太烟酒。 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烟酒行业的风向标，欢迎团购老太太烟酒。 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厂家职工的，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010-8935-6737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欠缺，多想啊，在你心扉。 寂寞来袭已经不止两三天，人群终于无处可寻你的脸，会突然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你不在，房间布满尘埃和遗憾，枕边残留你的气息早消散，偶尔想念你做的爱心晚餐，可大多数时候我已经习惯， 识以后才明白，相爱即尽管去爱。曾是一切，却别人的模样谈恋爱。三十以后，看自己的老婆之后发呆。三十以后才明白，多少童年往事，只不过愿打愿挨。春天看不到第三十一次花开，三十个秋天数不着第三十一落小麦。嘿嘿嘿，还快三十以后才明白，一切都不会太坏。三十以前，闯东南和西北异想天开。三十以后，把春夏和秋冬全关在门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